你何必要说苦呢？何必要说苦？要向前走，找寻你山路，找寻山路要跨稳步，要跨稳步才到安乐土。你要精心的振作精神，一步又一步振作你的精神，我快快撒开大步把难关渡，要踏着幸福才到安乐土。你要做大丈夫，要做大丈夫，要抬起头还要高声欢呼，撒开大步把难关渡，撒开大步才到安乐土。你要精心的振作精神，一步又一步振作你的精神，快快撒开大步把难关渡，要超幸福必须爱的辛苦。Back to the boom, back to the boom, back to the boom, back to the boom, back to the boom, back to the boom, back to the boom, back to the boom. 要做大丈夫，要做大丈夫，要抬起头，还要高声欢呼。快快撒开大步把难关渡，啊，幸福幸福爱情辛苦。你要精心的振作精神，一步又一步振作你的精神，快快撒开大步把难关渡。爱情辛苦。